好啦，翻嚟呢个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啊，呢、這个叫做咩啊？ 补选 上个星期买，咁啊，讲翻呢个咩？人大又通过咗一地两检，系嘛？咁啊， 话俾你听咧，即系类似呢个天主教话，呢个神话斋，神要有光就有光。咁而家咧，人大话有根据就有根据嘅啦，依家 系。因为我 setting 个权喺佢度嘛， 唔系 setting 个权喺佢度，而系话根本由一杯由头到尾，佢系冇攞出任何嘅条文出嚟讲，就做嗰啲最虚嘅嘢，然之后就话我讲过就系噶啦，咁你吹啊， 系啊，咁大家点睇咧？ 冇点睇，共产党不嬲都一言堂，喺一个极权国家不嬲都系咁噶啦，只不过以前即系呢层。沙窗冇督破嘅啫嘛，而家就话根本就唔使你嚟，你而家你做咗咁多嘢，林郑依然民望高， 系啊， 同埋市民系越嚟越冷感咯。 喂，林郑识得好，都话林郑好捻叻噶啦，我哋一早讲咗佢好捻叻噶啦，做戏啊嘛。你睇下啱啱有两个父母走去系嘛，走去请愿， 嗰两个咪做戏咯。 系啊，大家 嗰两个夹埋嘅，即系话嗰啲社工又好，或者个团体咁特登煽呢两个人走去请愿，然后林郑出嚟 亲自行落嚟收信， 吓、啊，即系其实我亲民嘅，我为你哋谂。 嗰个女人仲跪低，嗰个女人仲跪低，真系父母官啦，系嘛？喂，林郑系我都话好捻叻做戏噶啦，系嘛？跟住仲要好捻叻陷害你哋呢班反对派，系你哋觉得佢 Angel 啊嘛，系嘛？佢系你哋嘅心目中嘅女神啊嘛，系咪啊？冇问题噶，求人得人，正式系求人得人啊！ 啊，因为而家香港嗰个民情已经系投降晒啦，所以我哋今日而家喺度开咪啊游行，我哋不在现场，但系我估如果有两三万人都赢咗噶啦， 两三千人 啊， 零啊真系！ 以前啊，呢个一月一号系唔系多人噶嘛？旧年咪得个几千人。 即系我其实我好惨啊！我今日生日嘅，我一月一号，但咧过去嗰咁多年咧，我逢系一月一号我都游行嘅。我老婆就话：点解你生日去游行？我话系啊，但系今年就好啦，悭翻。 一月要开麦，一月要开麦，讲清楚啲。 你系中国人嚟啊嘛？中国人讲过个农过农历噶嘛？系嘛？你系咪鬼佬？唉，真系 系咧， 系咪？系咪可以咩咧？系咪可以过翻呢个唐历咧？系嘛？唔系我冇电，所以揾佢嚟插电啫。 唔系，因为咧 冇啊冇啊。 因为好简单啫。而家政治好冷感，譬如寻日食饭去倒数，咁啊陪我老婆啲人，系个个都好似有几个。以前認識得嘅都會講兩句香港政治，提都唔提。 係， 尋晚係鴉雀無聲啊，個個喺度啊飲紅酒啊，乜都冇。 哦，其實都係嘅，因為咧而家啲人咧普遍認為嗰個叫做咧民情咧，其實大家都想休養生息，你唔俾我哋都要休息噶啦。所以咧，当有啲人即系觉得话，唉唔得啦，人民主义冇得休生息嘅，咁你冲咯，不过我哋唔冲啊。意思就系咧，你唔休息，人哋要休啊嘛，系嘛？即使喂当时大家冇办法嘅共识，我唔能够因为你唔休息而我都唔休息噶嘛。你话唔可以休息啫，我冇办法啦，我休息先。如果你要继续冲啊，好，我精神上支持你，不过我行动上唔会支持。 唔系，因为我当日咧，我已经讲咗噶啦。民主运动唔可以休息，但系支持民主运动嘅人系需要休息啊嘛。 系啦，冇错。 如果呢班人休息嘅话，就等于绝迹噶啦，你明唔明啊？ 系啊， 即系冇公开。 系啦，冇错，系。 即系咧，佢哋咧，老实讲啊，你唔体谅人，人哋都唔体谅你嘅啫嘛。其实真系噶，一句喂，将心比己，人哋唔系天生出嚟要支持你，要撑你噶，系咪啊？你都要俾啲时间嚟唞下噶，好似休鱼期一捻样噶咋。喂，当你鱼打鱼嘅时候，连啲鱼苗都打捻埋，冇鱼生出嚟，第日冇得。喂，你唔俾我哋休息，我哋冇公开，我哋冇饭开，我哋唔会再支持你噶。我自己都搞唔捻掂自己， 咪系咯， 系咪啊？ 想支持都支持唔到啦， 喂， 系咯， 喂，我哋支持你啊，到我搵唔到食嘅时候，我问你攞个饭盒，你都唔捻俾我啦，系咪啊？ 所以咧呢啲人咧嘥鸠气，即系呢啲人咧佢系嗰种叫做咧当理所当然啊，觉得乜捻嘢都系理所当然。呢、這个世界唔系乜嘢都理所当然嘅，你要人哋支持你，你都要体谅下人哋噶嘛。你唔体谅人哋，人哋咪唔体谅翻你咯。 系咯，即系你话会叫大家嚟扎营啊，你无啦啦又提早两日啦。喂，我买个营啊，我都要时间去买啊，系咪啊？跟住仲话点解咁少营、啊？ 佢就系冇谂过人哋嗰份咯、啊。佢净系谂自己嘅啫，唔谂人噶。喂，市民，你讲得啱啦，你唔使休息啫，支持你嘅人都要休息噶嘛，支持你唔住啊而家。所以咧，今日咧，差佬话咩起步游行，起步有2000人，差唔多啦。会沿途有好多人加入咩？ 冇，几千啦、啊，你唔好遇多。 你沿途加入嘅意思系因为你怕一开头嗰个人多，跟住先沿途加入啫嘛。喂，一开头得个2000， 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啊。 哦，唔系有几百人咧，沿途摆档黑钱嘅。 哦，系， 就仲有问题嘅。经过上次咧嘅游行咧，而家差佬系唔同你减数嘅，几多人咪几多人啦，督嚟做咩啫？ 系啊。 费事俾你再讲，所以上日1800同2000， 上日准确噶。 以前咧咪会听到啲新闻咧，话啲咩差佬咧特登啊将条路封到窄啲啊，等你哋冇咁容易出到去啊，成啊，依家都冇呢支歌 啊，有够你啦，行晒条走咗收工啊， 我费事拉胶纸， 即系你都见到噶嘛，又咁多人影相啊，你得2000人。咁佢话你几百同2000冇分别，咪报2000咯，系咪啊？你想你得2000人，你想报10000都唔得噶，因为就系得2000人啊嘛，冇谓同你拗数字。差佬而家都学精咗，而家 学精咗，而因为 冇必要啦， 因为实在太易数。 系 咧，喂，即系你咧10万， 系啊，10万好难数嘅， 同埋20万咧。你仲可以咬一大烂餐，但系1000同2000咬嚟做乜鬼？ 而家连咩港大嗰啲啊，周嚟啊，睇下数人数嗰啲都冇晒咯，上两次都冇晒啦，咁少人。 唔系因为唔需要啊嘛， 同埋而家成个民主派啦，即系号称民主派啦，佢哋已经唔知点做啊。最大问题唔知点做，跟住互相攻击，即系要咬啊杨岳桥咁未啊？ 其实 世界仔一阵又， 其实都唔系唔知点做。呢、這个咧，其实我哋当时其实做，我哋几个月前已经讲过啦，系原因而家啲反对派死，嗰啲咪本土派死鸠晒，因为佢哋已经完全喺网上势力消失咗，冇咗呢班人咬咧，所以而家泛民系肆无忌惮嘅，中意话你系鬼就系鬼。而家你唔觉得咩？喂，佢哋真係肆无忌惮，而家民主党公民党呢咩嘢都讲得出㗎，因为冇咗监察啦嘛，冇咗俾人屌啦嘛。当冇咗人屌佢嘅时候，佢哋咪周围咬人囉。係咪係咁样㗎。即係以前有人屌住呢，佢哋都会觉得規行矩步，激话呢样又俾人督，嗰样俾人惊俾人哋抽情，係咪而家冇晒啦嘛。即係呢佢哋冇咗天敌咁撚样。一样㗎，冇咗呢班本土派喺度揿住佢屌住佢呢。我哋当初谂住做呢个角色，而家唔捻做啦，话捻知你閪无冧啊！你死咗都唔关我哋事啊！ 嗱，讲翻补选，时间紧迫，我哋讲补选，讲下马草泥好耐冇见嘅老友。 嗱，马草泥咧形象上咧其实唔差嘅，不过咁我都话啦，佢有个缺点，佢应该咧。嗱大肥呢我哋条片呢都有个德仔。 德仔。马仔。 呢个系马仔。佢系一个香港人。咁呢呢个头发呢好稀疏。 呢个系补选之前所拍低嘅同一个光圈同一个角度。咁样系啦。补选嘅时候点样呢咁样系啦。 咁当然啦。咁当然啦佢个头发多个德仔。系咪咁但系呢佢咧好明顯咧就而家好高喎嗰個髮線，嚇、啊、已經呢啲咧過多5年就會秃頭，佢而家係有個秃頭嗰個先兆 一清朝嗰只咁， 未至於，但係總之咧髮線好高啊、，M 字額嘅，咁好快 MM 下咧就都幾嚴重下，咁其實 唔經初選喎、啊，自己就咁行出嚟， 唔係佢港島區係冇初選嘅。 系 冇初选嘅， 但系佢可以同泛民协调啊嘛。 冇系冇初选嘅， 咩调啫？ 冇啊，因为泛民初初嘅讲法咧，就系话呢个位既然众志出翻嚟，咁就俾翻众志去选嘅，大家系个共识嚟嘅。而马仔唔系泛民嚟嘅，马祖黎系而家系独立人士嚟嘅咋。 佢话走咩王维基路线啊嘛？ 系啊，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好好玩啊！嗱，我又谂翻当日呢个新界东补选，即系梁天琦攞六万票嗰次咧，人人都出嚟讲，阿黄成志呢个中间超人咁样走出嚟，系假杨岳桥票，点知事后原来发觉。佢系介咗周浩鼎票嘅，咁我而家 好彩佢帮手啫，介咗一万， 帮下手啦。 系啊， 咁我而家谂啊，咁我而家谂啊谂下，喂，而家就喺度讲嘅话佢介周庭票，但系其实如果三个人咁样出嚟选，佢系咪介周庭票咧？ 可能 都成疑问嘅、哦， 可能唔系， 可能唔系嘅噃。 唔系、哦，其实我觉得可能佢胜算高过周庭。 哦，肯定喎、 啊，呢、這个就 喂，你知唔知港岛区人咧？坦白讲啊，好捻麻捻烦嘅港岛区嘅人。第一， 眼角高， 要睇你有冇职业，你一定要有嘢捞。第二，你要捞得掂。第三，你要捞得起，捞得掂啫，未必捞得起啊嘛，系咪？咁马仔唔知捞唔捞得起，但起码捞得掂，起码有嘢捞先。比起佢以前嘅党友，都叫有嘢捞啊，系嘛？佢以前嘅党友好多都冇嘢捞噶嘛，系嘛？长期失业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佢其实就具备咗咧呢个港岛区候选嘅资格。第二，佢系即系佢都算系一个叫做咧。哎呀，专业人士啦，因为金融好多未必有专业资格噶嘛。你话佢要攞牌照出嚟，应该冇嘅。但系咧，佢都话晒，你报个职业咧叫董事，投资公司或者金融公司董事。咁咧喺履历上面咧，港岛区选民咧就会好 buy 呢只嘅。你知啦，香港价值系乜嘢？其实就是中环价值，中环价值就系憎人富贵厌人贫价值。 唔，呢个喺港岛系特别明显嘅。 系啦。仲有你好紧要，你要住喺边度呢？当然佢唔知系咪住喺港岛啦，但系就好好忌嗰啲咧，本身住喺元朗啊、屯门嗰啲咧，就真系扮喺港岛住，即系去参选啦，一定唔得嘅，吓、啊，即系租喺度租两个月，咩同中票冇分别啊？租喺个喺嗰啲本山地方租两三个月住，就话俾人听自己系本 山 选民、 山顶选民 啊！呢啲系中票行为嚟嘅，呢啲 即系自己系中大毕业，但系成日唔提，因为中大咧喺香港咧就不及港大啊。所以成日标榜佢中学读边间， 嗯， 系咪咁样？ 咁呢个都系喎，呢个同学嚟噶嘛， 系啦， 唔好讲佢啦。 咁你都估到系边个啊？你都好犀利啊！ 唔系，即系咧，我哋讲下马仔问题啊，即系咧，坦白讲，佢嘅口齿系唔错嘅，但系咧就系唯一就俾人觉得咧佢系短途马，大家知道啦，香港跑短途咧而家最短一千，以前有975嘅。吓，九七五廿几秒就跑完噶啦，吓 咁事实都系短途嘛？ 系啦，佢事实都系好短途嘅，系极短途嘅。 因为佢咧讲嘅嘢咧，如果最多系够讲分零两分钟嘅啫， 只能够爆一段嘅啫。 你讲五分钟咧，佢会就会重复噶啦。 系啦， 即系城市论坛讲嘢嗰只， 系嗰只得啦， 嗰只 冇错啦， 得啦。但系如果你俾五分钟时间佢讲咧， 旧年咧，旧年佢上去嗰个九龙西嗰度，佢出去爆一段啊，都系两分钟到 嘅 啫嘛， 冇啊，四廿几秒嘅咋， 四廿几秒 咯，好短嘅咋。 喂，四十几秒咧，应该叫做四化浪。嗱，因为如果英国跑马咧，就200米一化浪，系嘛？咁佢800米都唔够1000力，吓、啊，所以咧，如果香港跑咧，去到最后嗰200米就堕退啦， 九百步啦， 就会急剧堕退啦。 唔系啊，因为咧佢出嚟咧都未必一定计周庭嘅，因为咧同呢个陈家沛咧系重叠咧，分分钟计到陈家沛嘅票。 唔奇噶，呢样嘢唔奇噶，未必系介周庭噶。 仲有、哦，佢如果出嚟要选举论坛咧，就要攻击周庭先得、哦。你攻击周庭，话佢冇社会经验啊，咁啊，同陈家沛讲埋陈家沛嗰份咯，陈家沛再讲，喂，屌你，人哋讲捻完咯，阿姑吓、啊，你仲讲嘅喂，啱啱嗰个阿叔讲完咯，吓、啊，喂，咁你周庭一个小妹妹出嚟，一个阿叔一叔一个阿叔一个阿姑噶啦，系嘛，就变成系咪？咁仲有、哦，你填职业咧都好睇过佢啊，系嘛？一个叫金融公司董事，一个叫区议员，香港人对区议员觉得好捻 cheap 噶嘛，睇唔起佢 两万。零蚊 系啊，即系觉得好 cheap 嘅，因为咧区议员讲穿咗，咪即系汉更睇住个区啫嘛，都唔系 部长， 都唔系成个区睇住，你都睇几座，你睇几座大厦啫嘛， 两栋 系嘛， 唔系个选区系好细嘅， 喂，佢可以唔知东定可以西，睇几座大厦啫嘛， 个选区好细嘅咋， 你咪等于先呀嗰啲叫做咩啊？building attendant 啦，系咪？ 系咁讲咯，系嘛？当年我哋吓有个好美丽嘅乜乜主席，咁啊就系摆喺佢手上咯。 哎呀，咁冇得讲啦，咁你质素唔够人哋嚟，系咪咁讲啊？ 哦，那个重点被人封杀的，我都有讲的。 什么重点被人封杀了？咁你当时人哋话嗰个地方唔系你选，人哋同你调区噶嘛？你又唔制，你喺个区中咗好多关系，所以你坚持选区系嘛？ 唔系，冇得讲。另外嗰件又唔肯咧，加埋冇得讲嗱，唔好讲啦啲旧嘢。但系而家讲翻呢单咧就好好玩嘅，其实即系，但我都系觉得佢未必系戒到周庭票，因为周庭嗰啲票老老实实啦，系唔系就唔系噶啦。 系啊， 点喐啫？ 戒佢唔到， 点喐啫？反而咧，一个唔觉意沟咗落去陈家沛嗰度咧，阿陈家沛可能多得你唔少噶。 佢其实咧系戒咗啲中间咧，谂唔定投边个。哇，周庭啲靓妹，佢哋本身都唔会投周庭嘅。坦白讲，投俾马仔嗰啲票咧，本身都唔会投周庭，就系陈家沛同埋马仔你两个格咧，我就投俾你啦，男人啊，董事。 即系佢可能吸晒钱黄同钱蓝。 佢吸到钱蓝，钱黄可能都未必吸到。但一定吸到啲钱难票，就正如好似嗰个黄维基咁样咯，即系佢可能嗰个策略系咁样嘅，想吸啲钱。黄维 基选举讲明 系咯，佢讲走黄维基路线， 好明噶。 其实好简单啫，周呢个马仔今次选唔到，佢咪等2020咯。 唔系而家 即系而家做热身咋，佢唔系一定志在选到。 其实而家都系要都系热身嘅，其实好多人都系热紧身嘅而家。 哦，即系而家个热身摆咗个知名度出嚟。啊，咁即使话呢个我高票落选嘅话，咁我就向下一届谂。 但我咧有一个咧，而家出嚟初选紧嘅，我肯定佢唔系热身嘅呢个。 系边个啊？ 嗰个叫阿基。 哦，基 系呢个一定唔系热身嘅，呢个系有心争嘅。 系咩？系翻身。 系，而且咧佢用嘅策略咧，就我觉得系几即系都算系聪明嘅。佢而家用紧嘅策略 系， 佢喺个选举论坛嗰度咧。佢唔系公姚松炎， 哦， 佢系公袁海文， 哦， 我就谂， 梗系啦，因为姚松炎即系 DQ 啊嘛， 佢而家嘅 DQ 咗姚松炎就轮到佢 R 1补上啦， 佢而家系博做 R 1嘅， 冇错， 佢而家嘅策略就系佢抌揼瓜咗袁海文，佢自己排第二， 冇错， 然之后咧就博呢个选举委员会唔俾阿姚松炎出， 系啦，咁佢姚松炎喺度咧，佢一定冇份嘅， 一定爬唔到上去第一嘅，所以佢呢个策略咧系正常嘅策略嚟嘅。 系， 喂！呢排我落区咧，见到阿冯检基咧有啲新海报咧，喂，都几恶顶。佢之前咧个形象咪好老饼嘅，一咧着咗啲白恤衫啊，个背景好 clean 嗰啲咧，即系有少少抗俊宇 feel 啲。喂，大佬，你甩晒头发，唔好扮小清新啊，顶佢唔顺真系。 不过冇办法噶啦，而家咧呢次补选咧，好似照妖镜咁，即系每一次补选都系照妖镜，因为咧单对单。一定系要咁样做，想办法咧，自己嘅阵营嗰度唔系你死仲我亡。如果唔系咧，就正常嘅选举就系好简单啫嘛。喂，我攞小票都有机会噶嘛，系咪先？ 咪俾你代表就系，因为你呢个只抽只啊嘛。 如果正常嘅选，如果普通即系唔系补选呢啲咧，就唔会出现李永达呢啲嘢嘅。 但系你咁样做法咧，会俾啲选民会觉得咧，喂，你哋自己即系有啲咁嘅嘢就鬼打鬼，喂，好似个个都是为咗份工嗰啲咁。 系啊，但系我而家都话啦，可能有只黑马。即系如果讲新东可能有只黑马，就系、是、方国山，即系做咗咁多年，不停咁踩， 好难嘅。方国山咧，因为第一咧，建制票咧就一定系俾晒邓家彪嘅，就唔会俾方国山嘅。方国山想喺泛民嗰度分票，又分唔到，佢只系能够攞翻届届都好平均嘅三万零票。 三万零票啦，佢但系佢目的唔系呢次啊嘛。 下次啊， 我估到要。 如果呢一次出嚟热身。仲系攞到三四万票，下届佢就赢紧。 佢搏一搏噶啦，因为佢上一次都系排第九，系咪第十啫嘛？ 佢多票过范国威嘅， 多票范国威系啊，输咗长毛，输千零票， 好少嘅啫。 输千零票，我哋以为长毛输埋啦嘛。 嗰次真系好少嘅。 佢嘅票系铁嘅，咁多个票都唔够胆讲铁，因为佢本身就冇建制派支持，而佢能够数到咁多票，佢啲票真系一年每年年月月揼翻嚟嘅呢个人。 佢集中喺佢自己嗰张 军 区。 即系你揾啲嘅， 最好咧就揾翻即系投票记录出嚟，即系嗰个票站嘅记录出嚟咧就知噶啦。 系系，佢系个区嘅啫嘛，走唔到去第二度噶。 哦，所以 你嗰时细细搞嗰、那个咩堆填区嗰啲啊嘛，即系够晒粪身啊。 不过咁啊，老实讲啊。补选真系照妖镜嚟嘅，我哋咧呢个节目咧，因为逢身讲补选咧收视特别低嘅，咁、啊、所以咧都系照妖镜，将啲妖照走晒嘛，咁啊平时有都有啲妖听我哋节目噶嘛，因为照妖镜照走埋佢哋啦，咪只能听。 因为咧而家我日日成日都俾人闹嘅，就话我哋咧闹黄之锋，闹长毛，啊，我哋咧就 净系闹呢啲人。 系啊，我哋净系闹呢啲人嘅啫，其他唔闹。 因为建制派唔使我哋闹，人都只系扑街啊嘛。 喂，额头捉住个閪字啊！你仲讲嘅，仲系做乜捻嘢咧？ 系咪？即系汤家华已经叫汤渣啦，叫咗咁多年，佢系人渣嚟，人都知噶嘛。系咪啊？衰十一，可能啊，怀疑。都唔系最大问题，系因为一个直头求共先至个人格有问题。你俾人揸住，如果俾人揸住，同我话讲得远转啲，咁啊投鼠忌器冇办法。而家你摆到明，你投咗共啊嘛。 问题就系咧，点解唔俾佢做律政司咧？喂，佢级数高过袁国强好多噶，即系我唔明啦。 如果俾佢做埋就太明显啦，系嘛？ 唔系，而家新嘅呢个咧系有任务噶嘛。 咁佢都可以接执行任务 嘅，唔系佢嘅任务系咩咧？佢法律嗰啲嘢已经搞晒噶啦，已经差唔多做晒噶啦。袁国强已经扫晒，即系执埋手尾 嘅。而家呢个新嘅律政司根本上咧就系好似中间派摆度，即系各样嘢咧就冇咁多污糟邋遢嘢俾你睇到，就唔 系汤家华。佢有个任务嘅就系、是、佢想，因为香港想做呢个仲裁嘅中心啊，而郑宇华做呢份嘢。 哦，原来咁样，即系为咗第日啲生意铺路嘅。咁冇办法啦，咁啊汤渣委下你啦，系咪？讲级数佢真系 top five 噶，收费方面啦，讲收费就吓，唔系讲人格啊。 唔系佢系出名，汤家华喺大律师界系好出名， 出名收费出名贵。 佢喺我哋而家普通市民心目中都系出名。 系啊， 投共啊，啊可能衰十一啊，各样嘢都系出名啊。 唔系我哋 打到咩 啊？好多人仰慕佢噶，佢真系住洋楼养翻狗嘅间别墅值3亿啊，大佬好有钱噶。 咪咯， 系嘛？ 啊，又有个 独立屋噶， 又教咗个好徒弟杨岳桥啦。咁你 咪系咯，徒弟又叻系嘛？ 啊， 老子英雄儿好汉系嘛？ 冇错啦。 不过杨岳桥都俾人喐咧，而家话佢请埋啲建制派去饮咧。 嗰、那个小事啫，嗰、那个我哋已经讲过噶啦，已经唔止一次回应噶啦。 系嗰啲想请人你都唔到嗰啲人讲就话佢嘅啫嘛，系咪啊？即系某人啦，唔好讲开名啊都话，系嗰啲人妒忌人。 冇错啦，即系佢都唔请我，不过我唔会妒忌咁解啫。 啊，即系好似而家马仔出嚟选，有冇叫佢助选？ 哇，好彩佢冇请我就，我要做人情啊，大佬。喂，收到 死啦！ 喂，收到张贴系嘛？里面虽然有可能有20蚊啫，有张饼卡啫，但要做人情喎、啊。我做唔出嗰啲咁扑街嘅嘢，去到斋食人哋一餐唔俾人情。 咪就算唔去都要做人情啦。 系咪系咯？唉，好彩啫。 不过咧，你哋点睇？马仔会唔会有机会？ 讲真啦，如果唔出周庭咧，我觉得佢会赢到陈家培。 即系周庭介咗票， 佢喺度咧，周庭咧佢系介唔到周庭票嘅，但系我觉得都系佢赢。我最担心就系咧，佢嘅票唔会比周庭少好多，咁样泛民就即系叫做咧。彻底系因为个政策嗰个叫做咧部署失当，又或者咧对于民情唔掌握。喂，你要玩个游戏，你系咪要了解个游戏规则先？你系咪了解个游戏嘅特色先？你知道港岛系咩人噶嘛？但系你话政治伦理系，咁你讲真啦，你话政治伦理，你反而叫佢选九龙西，可能都仲有少少机会。 不过马仔咧就系、是、一个估唔到嘅嘢嚟嘅，呢、这个都系呢几日发生嘅啫。 又唔系话估唔到嘅，即系讲真咧，你哋觉得马仔会真系有心去选咩？我觉得佢唔系有心要选， 佢都唔系谂住会选到啊。 佢亦都唔系谂住2020。马仔嗰个真正用意咧，系透过呢次宣传话俾人知，佢系金融公司嘅老板。 我仍然生存。 你哋唔系嗰啲小问题， 生意上角度， 佢唔使话俾你啲嗰啲叫做反对派知噶。佢唔系要你啲客。 系我只系当卖广告，帮我自己公司同我自己人卖广告啫。 冇错啦，喂，今次悭翻几千万广告费啊！喂，个个帮佢报两个月、三个月，喂，嚟紧佢生意做到盆满钵满啦。 就算佢临门一脚唔新唔去选举都得噶， 唔系佢一定去选嘅，因为咧 会 去选增加知名度嘛。你又要访问你嘅 airtime 系嘛？ 即系 电视开上电视 嗰啲咩消失光之流咯， 消失光， 唔系 饭碗冇， 饭碗冇嗰个。仲有之前有一个叫 蒋志伟， 唔系再早之前咧有个叫梁家正，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 我冇印象 啦。嗱，当年咧喺一个1991年第一次有呢个直选嘅时候咧，佢就喺新界。东嗰边出咧， 咁就好好玩嘅。佢咧就个 佢个口 号，唔系佢个口号叫做咩咧？选我有着数。 哦， 就咁嘅啫。 哦， 然之后问佢咧，着数系乜嘢啊？我着数就即系 Jackson 啦，咁样佢全场咧就系讲呢啲嘢嘅啫，就系宣传佢自己，因为佢做移民公司嘅。 哦， 咁结果咧，佢攞到结果咧，佢喺人哋几万票当选啦，当年嗰啲商业商票制，咁佢咧系攞到308票嘅。 哦，都唔错喎，308票。 印章夹片咪个咯，立法局议员嘅参选人 系嘛？ 好多人就系呢、這个，好似当年嘅蒋志伟都系噶。 喂，李敖都系啦，李敖参选个台湾总统噶嘛，当时 系啊。 喂，当时啊，佢有保镖保护佢，你知唔知啊？嗰啲保镖要当佢总统咁嚟保护噶，吓、啊、有啲咩向佢汇报报告总统咁样噶。佢当时咪过足瘾啦，真系。 我见过马草泥嗰啲咧，已经有报道咧，问佢间投资公司系搞咩？我系主攻一带一路嘅咁样。哇， 唔系啦，喂，佢我哋做广告，佢主要我哋做生意，佢主要做生意噶嘛， 宣传咯、啊。 所以咧，根本佢就戒唔到周庭票、 嗯， 而且周庭亦都冇咩票。 嗯， 今次我觉得佢唔会好多票，因为传统泛民都未必会个个投票俾佢。 再加上啲日白啊，中落咗啲牙齿印， 都唔关啲唔啲一百嘅事啦，即系咧，就算今次呢个泛民都，我谂都可能系一半半嘅投俾佢嘅人，有啲可能唔出嚟投票，我觉得系唔出嚟投票机会好大，所以咧佢得嘅票，我觉得未必比马仔多好多咯，吓咁啊，到时就系三个，即系一个陈家佩攞好多票，咁马仔攞翻部分，佢又攞翻部分，咁其实都觉得打定输数噶啦，讲到佢，咁啊呢次时间又够啦，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 好啊。